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只是多了

像只蝴蝶在天上飞，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，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，盼能忘了你的心。 我的幻想，我的祝福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发现笑着哭最痛。

开心的人开开心心能活到100岁，憋屈的人呢活到60岁，那让你来选一个吧。